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继续透过高考说明看大学选材。首先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公布2018年工作要点，北京将出台高考改革试点方案；新修订的中小学学生奖励和处分办法下学期实行，高中生替考有可能被开除学籍；高考第二次英语听力机考3月17号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教育部公布2018年工作要点，其中包括指导北京、天津等省份制定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深化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进一步治理择校热，将中小学生欺凌防治工作纳入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等，启动义务教育阶段课程修订调研，有序推进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课教材统一使用培训工作，2018年覆盖全国所有小学和初中1-2年级，加快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语文、历史等科目的必修教材修订工作，并在2018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2月26号起，本市将实施新修订的中小学学生奖励和处分办法。与原办法相比，修订后的办法倡导各区和学校积极探索科学多元的学生评价机制，丰富奖励方式，同时明确了不同处分的适用类型，并新增了学生申诉部分。此外，对态度较好却有悔改表现的学生可以撤销处分，处分撤销时可从学生档案中撤出处分决定。市教委表示，考虑到各区和学校差异，没有一一列举各种奖励和处分的具体适用情形，仅对最严重的处分开除学籍做出比较具体的规定，以留给各区和学校更多的弹性空间。其中针对考试作弊，办法规定在省级及以上考试中，由他人代替或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其他严重作弊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开除学籍。本市关于做好2018年寒假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学生要利用寒假学习宣传党的19大精神，学习领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合理安排假期生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要求，各校要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寒假课业负担，认真落实减负要求，倡导探究式、体验式作业，引导学生走进社会和大自然，开展有利于激发求知欲、好奇心、发展兴趣特长的观察性、探究性学习和体验活动。根据本市高考改革方案，本届考生的外语听力实行1年2考， 取听力最高成绩与笔试成绩一同组成外语科目成绩，计入高考总分。3月17号报名参加英语科目第二次听力考试的学生将走进考场完成测试。相关老师提醒考生要充分利用寒假时间，有针对性的备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教师李晶提醒考生适当练习，突出重点，注意听读结合。北京第二高考英语听力试题注重基础，希望考生充分把握寒假的自主备考时间，开学后能以平稳心态完成这次考试。好，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感谢收听。那么接下来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透过高考说明看大学选材。 教育部公布的最新版的高中新课标及2018年北京高考考试说明相继公布。今年北京高考说明特别强调数学思想方法的考察，命题上设计研究型开放型的题目。这一考察方向与高校理工人才的选拔有哪些契合点？高校理工人才的选拔标准又是什么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两位嘉宾，云天高考专家祝云天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您。北京工业大学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负责人胡冬青老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透过考试说明来看看大学选材在2017年高考当中呢，有哪些是我们理工类专业当中的热门。那也请祝老师呢给我们来说一说，您这个辅导的学生里面，他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填的，或者您建议他们填的有哪些专业？ 首先是这样，我建议的和他们喜欢的，我们之间还是有点隔阂。主要孩子们喜欢的跟家长认同的也是有点隔阂， 对。 但是有一些交集，这些交集都是大时代发展的需要。比如说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像数学跟应用数学，像这些都是很多学生关注。还有我们现在环境好了，还有这个环保方面的专业，比如说环境类的专业也好了，还有这个能源，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未来的发展，要想让人民过上真正幸福的日子，能源是肯定是参与进来的。目前我们这个新能源专业也是越来越火。当然了，还有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人工智能，大家总是觉得未来是人工智能的年代， 对， 很多学生也在不断的查找资料，人工智能到底涉及到哪些专业呢？ 对对对， 比如说自动化、机械。像这些专业学生还是越来越受在理科学生里面还是越来越受欢迎的。 说到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我们还真的做过一期相关的节目，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相关专业的这个教授哈，他给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他说其实人工智能呢，未见得说会有一个相关就叫人工智能专业，而很多的这个理工类的专业里面都会有涉及到这个专业的内容。你比如说你要是学数学，将来你也都有呢可能参与到这个 是有很多专业参与进来、 这个对对对，有很多专业能够参与。那我们来看看胡老师啊，北京工业大学2017年高考，您觉得我们的哪几个专业哈是考生比较追捧的或者说热门的？ 基本上也跟这个朱老师说的这个类似，是跟国家的这个专业发展呢、规划呀、区域特点都有关系。因此上的话呢，从我们学校上录取的结果上来看呢，也是跟朱老师的这个推荐的很类似、也是跟这个人工智能啊、云计算呐、物联网呐、智能制造这个相关的比较热门。比方说我们这个学校呢，就是一志愿录取率达到100%的呢，就是计算机与技术专业。那它的这个分数也是非常的高，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平均分数呢，就是位列第一。我们信息学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包括我们的这个信息工程啊、通信啊、自动化，还有我们电子科学与技术的话呢，这个都是非常热门的这个专业，报考的学生和录取的分数也都比较高。话呢，第二块比较热的，就是说一志愿录取率比较高的呢，就是跟这个会计、金融、工商管理这些有关系， 就是一门试卷涵盖了三科的内容哈、必然学科内会综合。那么这个时候需要考生什么样的能力？那么从全科的这个角度来讲哈、您有您自己的一套方法。 我分享一点点给大家参考一下，比如说选择题120分，六分一道正好20道，错一道是都错不起。学生刚刚进考场的时候， 他状态不一定是最好的。 嗯， 但是生物上来，如果按照顺序走的话，生物是五道选择题。但是生物五道选择题的背后，它涉及到四五本书，好几本书的话来出这几道选择题，说明每道选择题特别综合。绝大部分学生刚刚开考的时候，状态都不一定特别好，或者说没有处于最佳状态。我上来就是做一些综合题，可能状况不是特别好，结果也不是特别好。那我们不如去相对把化学选择题这个先拿过来先进行入手，因为化学选择题相对生物来讲还是比较单调一些 啊， 单调一些，然后等我状态慢慢好了以后，我再做这些综合的选择题，综合度很强的选择题。这就是全科的方式和单科方式还是有点区别。但是有一些最差的，举个例子，比如说考理综300分的试卷两个半小时，它考试需要一些节奏。大家都知道答题的时候一旦节奏乱了，那可能就是时间不够了，或者说他的情绪会产生变化。哪些导致节奏乱呢？比如说他遇到一道难题，比如说像我们的物理题是24题，这道题很难，本来就心理压力大，然后我再花半小时以上的时间没给做出来，这道题我做不出来了，我再去做别的，可能他的节奏就乱了，这是很忌讳的。 心理上的这个节奏也会打乱。 对。 那您说为什么理综卷会设置一道非常难的问题，是为了找出这个区分度吗？ 区分度是肯定的，但是在区分度之后啊，从2017年高考分析的内容来看，他把高考变成高中生上大学之前的最后一堂课，既然是最后一堂课，就是带着学习的心态来考试。像理综的难题，现在都加了各科不一样，像理化生不一样，我们就拿物理来说，就是考学生现学现用的能力。他现在内容也长了，材料也多了，他切入点也很新，也符合时代的需要。如果说学生上来，我看到这个材料这么长，然后这个内容好像我没见过，还有跟我备考的不一致的话，但是高考命题的出发点说你没看过，别人也没看过，然后但是你得学呀，把这个材料学完看完了，你就会学到一些东西。 嗯， 把我学到的东西再根据自己掌握的内容，已经掌握的这些内容，然后加到一起，看看题目有怎样的需要，然后这样的逻辑体系来答题，这叫现学现用。这就是强调的终身学习嘛。其实我们人啊，无论是去旅游，或者说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其实都是一种学习。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看来这个我们学那点东西，知识更新比较快。 嗯， 不学习肯定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所以说，学习是从中学走向大学，甚至一直活到老学到老，是一种真正的贯穿能力很强的两个字了。 嗯， 对对对，工科的吧，因为我们北京工业大学还是比较偏重工科的。那理工科、理科的可能是类似啊。工科的话呢，现在自从我们国家加入这个华盛顿协议国了之后，有一个所谓的工程教育认证。那最能够体现我们对这个学生能力素养的呢，就是他的那个认证标准的那个要求。在这个标准里头的话呢，当然我们依托于专业构架我们的这个能力的过程，那当然要有专业知识，要有你这个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然后开发设计的这个能力。除此之外的话呢，到了高校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能力还要包括其他的。刚刚像祝老师说的这个终身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对大家的这个团队意识啊，这个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工程伦理以及我们的这个批判精神，这都是我们这个什么样啊，对一个进入高等教育的这个学生需要能持续培养和不断加强的这个能力体现。 即将要高考的同学们来说，每一天呢都是要抓紧的。那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寒假期间在理综方面呢，给一些备考的建议。 今年过年相对来讲比较晚，可能开学就得到三月份了。 嗯，26号应该就开学了。 像海淀的学生在三月中旬要面对一次考试。 嗯， 就是海淀的临摹。 嗯， 临摹就是对，就是综合要考。 嗯， 我估计很多学生如果说在寒假中复习不充分的话，在开学有点吃力。对，那寒假的时候还是在理综方面，还是建议大家，先，找一套自己觉得 质量还好的题。当然了，这些质量好的题可以判断，我们有好多指标可以判断，比如说像以往的各区的模拟卷，比如说像海淀的、西城的模拟卷， 对， 可以拿过来先测试一下。 我觉得东西海潮是不是可以，尤其是海淀的可能。 对，海淀和西城的 更 好一些。对，像一模卷，去年的临摹卷，拿过来测试一下，看看自己在考理综的过程中，然后有哪些不足。还有哪些这个问题，然后自己不放心的把这些问题找出来，然后仔细去分析它，比如说时间够不够，还有哪些题不会的，还有哪些题答题语言以及这个答题这个步骤都不符合这种规定的要求的，这样。 那么在这个查出这个不足之后呢，我们怎么有针对性的去填充？ 现在这个利用寒假时间把这个基础过一遍肯定来不及了。但是唯一的办法，或者说最好的办法，然后根据考试的需要去做题。比如说我做海淀的2017年的临摹，我发现自己有好多好多漏洞，那我现在再把海淀的一模题拿过来看一看，那我把这道题拿过来，假如说把一道物理题拿过来或者一道化学题拿过来，我自己再尽力把它做一遍，跟标准答案去相比，我有哪些不足，但是我这些不足呢，然后怎样去补，就根据做题的需要来补自己的不足。绝对不能说把知识点过一遍，寒假这几天肯定来不及了，根据做题的需要，做题欠缺的然后来弥补，就必考的题型，根据题型来。对，比如说我做有机推断题，化学有机推断题，我这个题我做不了，但是做不了的原因是什么，我现在就来这个把自己缺的给补，给这个挑出来找出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现状来弥补，是这样的最好的办法。其实这里面涉及到备考的内容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寒假嘛，大家针对性复习之外，有一种欲望得降低。 什么欲望？ 很多人指望寒假利息，很多人把寒假排得满满的，可能现实中预测则不大。 所以说不能够泛的说我 把期望值降低， 我把基础知识过一遍的，不用抓住有限的时间去抓重点，抓考试的需要，就抓你那个题型的不足。 对，就是说我现在在驾驭一套理综卷的时候，有很多不放心的、不踏实的，而且这个不放心、不踏实的也是通过我自己自我检测暴露出来了。这个暴露出来的问题找出来，其实应该是挺庆幸的。那这个问题到底是我自己会没写对的，还是这个题我就不会？要想把这类题给更好的答好，我欠缺的这些内容给找出来，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补。 去年您曾经也给大家预测过哈，这个理综卷它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哈？比如说拉分，题型设置可能会更活一点，然后对考生的学习能力和运用能力的考察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包括可能两极分化的现象等等。那么这些也都反映在去年的这个理综卷试卷当中了哈。那么从今年的这个考试说明出发，您对2018的这个高考理综这张卷子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一套试卷既然给它承载了300分，那说明区分度，它的就是分数越高嘛，它的区分度责任可能越大。一套300分的试卷难题是有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年啊，我们这个难题的设置可能根据时代的特点，刚才跟胡老师交流的时候说了，大学然后对理科学生的这种素养然后很重视，那高考呢可能跟大学更好的对接，他要把这个素养跟大学联系起来。那我觉得一套理综卷，我们这些年的方向和内容都在进行调整。举个例子，比如说原来像物理的，像原来老式的这种显示器，然后电子打过来然后去偏转，通过磁场偏转，但现在老式的显示器不用了，然后它改成这种液晶屏了，是这样的。比如说像原来这个热光灯，有2米长，就是一米多的热光灯，还有这个几十厘米热光灯，现在可能也不用了，现在改成 LED 了。那它都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那时代的发展需要，学生除了知道本质的内容之外，还得知道你把这个本质的内容延伸到未来已知的还有这种未知的这种领域中，适合人类发展的需要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要做哪些积累，哪些准备，这些内容，这些准备的东西可能需要在题目中，在这个命题中体现出来。比如说这个给你一个切入点，这液晶屏到底怎样，我相信这个很多学生在以往的就做题的过程中，他把这个老显示器的这种原理都会了，绝大部分都会了，但是液晶的显示器可能不会。但是不会的话，你没学过正常，大家都没学过，我教你， 我教你把你已有的知识再跟考试卷中介绍的内容加到一起，然后这样的话就把学生区分度陆陆续续给区分开了，一就符合时代的需要，第二把创新性人才，然后这个现学现用的特别学习能力比较强的学生给这个分离出来。 你要想到过去，想到现在，更要想到未来。 在平时备考中能想到这些，但是答题中想不了那么多了。对，在备考中，但是我觉得大家会关注这些年的新信息，像比如说像两年前像屠呦呦，然后得了诺贝尔奖，然后他这两年也陆陆续续进了考卷了。 嗯。 化学也考了，然后生物也考了。 嗯。 然后呢？这些年其实我们，在大的方向上提倡让学生有一种自信心、自豪感，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天眼？对吧，像这些大的这能引起我们自豪感的内容、嗯、但是这个学生还得关注的 热点， 特别是理科的学生对、嗯、还得关注的。 嗯，现在的热点其实是挺多的哈，大家利用寒假的机会，我觉得这方面倒是可以补补课吧，是吧， 热点挺多的，比如说能引起自豪感、自信心的，还有时代发展需要的、 嗯、 特别是有些考纲上所强调的，像那个老的这种显示器不 考，显示器不考 新的，对 这些都是可以作为热点，因为都是我们用四个字来总结吧，就时代需要， 嗯， 或者发展需要， 时代需要和发展需要，大学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那么面向未来的需求，在大学在高校是怎么样来培养这个拔尖创新的人，比如说北京工业大学它会有一些比如对学生能力的这个要求哈、啊、创新学分其实是当中的一项，这是一个硬性的要求是吧， 对对对、嗯、我们所有的这个专业的话呢有四学分创新学分的这个要求， 嗯， 这是一个毕业资格审核必须要审的这个环节， 嗯，所以大家在这方面就是要需要有自己的这个创新的能力、 嗯、 同时啊像高校都会有一些这个专业的实验室啊，那所以说在这方面会给同学们一些哪些支撑的平台呢， 北京工业大学来说的话呢，就像我们就是为了提升这个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个是全高等教育都关心的啊、全国高等教育就是世界高等教育的话呢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对北京工业大学来说的话呢，但我们除了这个制度的这个要求以外呢，在这个平台这方面的话呢，就一方面是我们学校有平台，有实训教室，大概600平米，然后的话呢，有1000平米的创客空间，有20多个创新这个创业的基地。那我们专业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面向本科生的实验室，还有我们的专业实验室，都要是向本科生开放的。学生的话呢，只要你有想法、有兴趣，都可以到实验室来完成。因为学校的话呢，为了鼓励创新，本科生就有所谓的星火计划，国家那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计划。那么我们学校从2000年开始的话呢，星火计划就开始立项了。那去年的话呢，大概有1500名学生要参与进来。这么多学生的话呢，当然我们有创新基地是一方面，很多的话呢，学校的一个政策就是要把这个创新落实到课程，落实到专业。所以的话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专业呢开放给学生的这个原因，专业实验室开放给学生的这个原因。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关注每天晚上5:30到7:00的教育面对面，以及在第二天早上7:00到7:30的重播版。我是杨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跟着梦的节拍，每一天努力的我，一步一步追着未来， 喜欢自己那么意气扬飞， 天地多辽阔，我爱享受美好，Just be yourself，我爱。